宙无限，世界浩瀚。上次天文地理，下次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我哋就以香港，香港當然入面都有好大嘅貧富差距啦，亦都有啲阿婆要執紙皮啦。但其實我哋已經係算好嘅嗰邊㗎啦。如果按照即係我喺書入面都有介紹啦，一個好出名嘅美國嘅歷史學家、哲學家叫做華倫斯坦啊嘛 ，Emmanuel Wallerstein 咧，佢就將呢個世界所謂分成一個中心同埋邊緣啊嘛。咁其實咧，即係中心就係西方嘅富裕國家啦，包括埋日本啊、南韓啊，而家差唔多南。咁但係譬如南韓或者佢都叫做咩咧？叫做半邊緣啊，我哋叫做。其實香港就係一個半邊緣啦，啊叫做 semi-periphery。但係佢真正嘅 periphery， 當然佢 periphery 都可以再分呢啲等級啦。因為而家有好多咧，就真係好窮困嘅國家，有啲咧就稍微冇咁窮困，咁即係我哋統稱咧就叫做第三世界國家啊嘛，係嘛？咁啊嗰啲叫發展中，叫 developing， 但係其實佢係有好多嘅即係等級差別嘅。嗱香港嚟講咧，其實就已經係叫做半邊緣，有時甚至我覺得佢係半中心。嗱，講真，新加坡咧，我甚至會叫佢做半中心添。啊，我最近咧，因為你知啊，李光耀逝世啦，即係好多人有發表評論啦，其中有啲評論我覺得即係講得幾好嘅。佢話新加坡點解咁威咧？特別係即係話哇，即係人均嘅收入啊高過香港啊，已經係嘛點點啊咁。咁但係佢話其中一個咧，就講真，佢都係完全百分百係美國嘅附庸嚟噶嘛。啊、根本就是美國的延伸、啊、即有龐大的美國的軍事基地、啊、還有你知道他控制那個馬六甲海峽那裡其實也是美國、啊、在這個東亞的利益所在他就幫美國呢是一個戰略地位非常重要的他幫他控制著這個這樣的馬六甲海峽、啊、他說我就不太清楚這個啦、啊、細節具體就是說 他只是收那些什麼航行費用、啊、其實他已經是很大的收入來源來的、啊嗯、所以呢其實你可以看成呢新加坡已經是一個 semi-core而香港咧最少係一個叫做 semi-periphery， 所以我哋睇香港嘅狀況咧，其實係睇唔到世界上大部分人嘅情況嘅。我都話其實而家我哋呢個星球上面咧，真正嘅富裕嘅國家嘅人口加加埋埋咧，其實係唔夠呢個星球嘅20%啊！即係你成個北美、成個歐洲加埋呢一個日本。加埋嚟講，個人口係唔夠20%，即係話有80%咧，其實都唔係呢個富裕國家入面嘅。咁當然有啲就係話，其實你唔好講到80%咁誇張啦，但係起碼有60%啊，即係2%咁滯咧，其實咧都係相對係貧困嘅。嚇，咁呢個貧困係點形成咧？即係我本書度有講啊，就係話其實係人為嘅。人為的，即係你諗下，喺500年前1492年哥倫布未發現所謂發現啦嚇，即係新大陸啊美洲嘅時期，即使喺非洲嘅人民。非洲其實一個好大好大嘅州嚟嘅，其實嚇，佢嘅人民係咪真係咁貧窮咧？梗係唔係啦？當其時600年前嘅非洲嘅人民點會貧窮啫？ 佢叫做無知嘅富裕，因為佢唔知道其實佢需要咁。 係啊，但係兩樣嘢嚟嘅，即係無知嘅富裕同埋貧窮係兩回事嚟嘅嚇。咁、啊、你情願無知嘅富裕定你情願貧窮咧？ 冇得俾佢哋揀而家， 但係而家就冇得揀，冇錯，你講得冇錯，即係世界就一路咁發展㗎啦，即係歷史冇走翻轉頭， 冇得如果啊，係 嘛？咁唔係佢話事啊嘛，係嘛？但係即係話，即使佢想翻去一個嚇、啊，即係無憂無慮嘅簡單，我哋叫做簡約啦，而家好中意咧嘅生活嚇、啊，自給自足嘅，有冇可能咧？係冇可能。因為你已經 都教壞咗佢啦， 唔係，其實佢完完全全啊陷入咗咧呢個西方帝國主義殖民主義入面嘅國際勞動分工秩序入面啊嘛， 啱咯， 係嘛？你根本係跳唔翻出嚟噶啦，係嘛？所以呢個貧窮咧係人為嘅啊，咁所以我就係話，即係信息革命咧開頭哇，俾到你好多嘅期望。 咁西方國家都俾到汽車去手提電話，非洲人都用汽車， 係啦，冇錯啦。 佢唔可以輸打贏，要嗰樣就好，又唔要佢全部咁啊？西方係全部就係咁。 啱嗱，你呢個講法咧。就正如台灣嗰個著名嘅學者，我記得中六嗰年咧，我就借咗，我就唔係借，我買嘅添啊，叫做為中國思想趨向求答案，就係邊個咧？哇，勁啊！就是、李敖咧，其實佢有句名句嘅，佢話叫做文化即梅毒説。就係、是、你所講嗰樣嘢啦，佢即係話文化，你又要想攞西方文化入面嗰啲先進嘅嘢、嗯啊、你又要想聽貝多芬，你又要、知道量子力学，但係你又唔想愛佢個梅毒，冇可能嘅，即係話。 即係佢特別係講啲土著啦，譬如啲土著嗰度，佢根本就從來都冇梅毒嘅，即係一種性病啦。但係你接受咗呢啲西方文明嘅洗禮，你就梗係要連梅毒你都接受埋㗎啦，係嘛？你又要槍炮，你又唔要梅毒，咁樣冇可能㗎咁樣。咁呢個就係你我嘅講法啦。咁但係咧，確實呢樣嘢咧係冇辦法嚟去有個反駁嘅，因為歷史嘅發展就係咁。 佢咁講又好似係比較偏頗啦。 係啊，你冇啲嘢全部都偏激㗎啦。 你接唔接受咯？根本係冇得唔接受，係 冇得唔接受㗎。 身體就生存喺咁。 咁你即係話我哋嗰陣時食鴉片都係噶啦，唔老得唔接受噶。咁你唔接受都得，你咪燒鴉片咯，燒鴉片咪打你咯，打你咪要割樣咯，係嘛？仲要賠幾多錢咯？就係咁咯，係嘛？咁我講翻咧，其實我一路睇呢啲書，其實我都真係好有興趣睇嘅。頭先講到啦嚇，我1982年嘅時期咧就睇一個好出名叫做內斯比特 John Nesbitt， 叫做大趨勢，叫做 Mega Trend 嚇，大家可能都聽過下，好出名。佢之後寫咗好多本嘅，但係咧我開頭睇咗本 Mega Trend 啦，覺得都有少少 point 嘅，但係再追兩三本咧，發覺呢個人咧係呃飯食嘅。講來講去萬變不離其中，係冇新意嘅咁、啊、當然咧，佢亦都有一本叫 Mega Trends Asia 啦，梗係講哇亞洲大趨勢啊，未來就喺亞洲啊咁樣啦嚇，咁啊吹到不得了。咁幾年前咧，我喺 Hong Kong U 聽過個講座嘅，嚇咁啊香港咧就話大學就懶龍而眾之，仲請咗幾個 佢嚟主講， 係啊，同個老婆添喎。而家原來個老婆好緊要，佢好大年紀啦， 術士嚟。 咁樣咧，佢仲請埋咩啊？有幾個啊？啲大學教授啊，又請埋呢個《經濟日報》經濟日報嘅老總啊，嚇《經濟日報》老總啊，咁啊都上台嚟同佢傾。咁我就唉算啦，雖然我知道佢冇乜料到，咁但係我懷念嗰日喺 Hong Kong U， 我即管聽下啦，我真係冇聽完，我聽咗一半，哇，完全冇料到嘅，原來江湖術士揾飯食嘅，咁我頂唔順啦，所以呢個就係內斯比特啦。但係內斯比特喺大陸咧都曾經係好火紅嘅嚇、啊。好啦，咁但係近少少啦嚇，真係都唔係近啦，就回歸嗰年。回歸嗰年咧，其實我喺澳洲，但我就即刻第一時間就睇咗 Bill Gates 嗰本《The Road Ahead》。哇！嗰時好犀利㗎，佢嗰本書個封面就係一條公路，美國嗰啲公路啊，睇唔盡頭嘅。但係 Bill Gates 就企喺個公路中間，即係冇車嘅完全。咁我嗰陣時我都覺得，哇！呢、這個人真係你呢、這個呢、這個書名咧，其實真係都幾我點講咧嚇，即係幾傲慢啊！因為點解咧 ？The road ahead 咧，其實即係講緊就人類個未來係點嚇？咁、啊、你就標記實代表，即係話嗱，我就話俾你聽，人類嘅未來係點啊 ？The road ahead 啦咁。 人類 咁我又睇曬成本書啦，好快脆啦。但係睇完之後，唉，都係吹多嘅啫嚇。咁、啊、但係其實咧。早一年咧，原來1996年咧有一本書亦都係好流行嘅，即係好多人談論嘅，其實叫做咩咧？叫做講數位革命啊，嚇，即係台灣亦做叫數位啦，嚇，我哋叫數碼啦，就叫 Being Digital。嗱咁啊 ，Being Digital 咧嗰個叫做 Nicholas Negroponte 啊 ，Negroponte， 佢有一句説話咧。即係喺當其時啊，又是呢個所謂科網股未爆破之前咧，個掛喺口邊嘅就係咩？就係話我哋要咧，我哋呢個經濟發展啊，社會發展咧，我哋就要move bits 就 not bricks 嗱 bit 咧就 bit 你知啦，咪即系0101嗰啲咯，比特啦我哋叫做啦吓 ，bit 就即系话电脑入面嗰啲信号啫，就 not bricks 就砖头啦，即系话啦嗱，你唔好再信埋晒啲实物嘅嘢，我哋唔需要搞实物噶啦，我哋而家0101咧就可以变神仙噶啦，咁样样系嘛，即系我哋就会变上帝噶啦咁，但系嗰部书咧，哇，俾人吹嘘到不得了嘅。 你信唔信先？ 我當其時已經覺得係揾老襯啦，但係你唔好理呢個世界好多人信嘅 Thomas。 咁佢要死唔俾佢死咩？ 咁冇辦法，比特幣前嗰排都死咗啦，係嘛？比特幣係嘛？就係 Bitcoin 啦，係嘛？咁但係當其時1996年咧，呢個 Being Digital 咧，哇，咁咪幾暢銷啊！佢仲有啊嘛，就係話我哋咧以前係叫做 Brick and Mortar， 英文就咁講啦 ，Brick 就磚頭啦 ，Mortar 咧就係嗰啲紅毛泥啊，黐住嗰啲磚頭嗰啲嘢就是、MORTAR 嚇，但係佢話咧，而家我哋要改啦嚇、啊，就係唔係叫 brick and mortar 啦，就係叫做 bricks and clicks。clicks 咧，即係佢都話，就算有少少磚頭，但係最重要嗰個咧就係你嗰個 click 啊，你啲個滑鼠啊，你滑鼠嗰度撳一撳咪叫 click 嘅係嘛？就叫 brick and click 咁樣樣，呢個就係個未來啦。咁大家睇翻轉頭，眨眼啫，廿幾二十年啦，就嚟二十年啦嚇，即係咁又係。揾到襯嘅，你諗下而家即係實物嚟講，你以為真係我哋可以不食人間煙火啊？啊，小龍女啊，唔使食，唔使瞓，唔使飲水就可以啊？咁你雖然冇錯，你話阿里巴巴好勁啊，你話淘寶網好勁啊 ，Amazon.com 好勁啊，喂，嗰啲都係賣實物噶嘛，先生小姐嚇，乜唔使實物我哋就掂嘅咧 ？Moving bits 喎，係嘛？但係1996年係暢銷書嚟嘅喎，嚇、啊。 即係我哋淨係 moving bits 就得㗎啦，我哋變咗神仙㗎啦。 就算好似 Matrix 咁，其實 係啦，係啦，就係、是、咯，即係所以咧，其實我覺得即係信息革命呢樣嘢咧，其實背後真係好穩笨嘅。 嗯， 即系稳笨嘅意思就系佢有好多嘢，我即系真系佢发生咗。而家你数码电视啊嗰啲系嘛系啊，日日你都离唔开个互联网咁样样。但系根本嘅嘢其实冇变到噶噃，系嘛？所以就系我所讲头先讲嗰个问题啦吓。咁而家咧，当然其实啲人仲继续吹啦，就系 big data 啦，系嘛？几个礼拜前讲好多次啦， 系 我帮佢吹系嘛？但系我而家话俾佢听啊嘛啦，即系大数据啦。而家佢哋仲有一个新名词，就叫咩啊？叫物联网啊！聽過未啊？ 聽過。 唉，就唔係叫做互聯網，點解咧？其實英文其實咧就係 the Internet of Things， 即係話咧，我哋佢哋都明白啦，就係話唔係淨係零一零一就可以嘅。你估我哋真係神仙咩？係嘛？其實都係要實物嘅，但係唔緊要，我哋透過互聯網咧，即係呢啲咁樣嘅零一零一同埋實物咧混為一體，結合埋。 其實咧要錯過先知啱，因為你唔錯過冇零一零一喺度做 link， 咁你點會發展到實物咧？ 係啦，冇錯啦，即係有好多時就係咧，即係吹得太緊要啦嚇。咁我唔知嘅，而家呢樣嘢，正如咧，即係每一次嗰啲咁樣嘅嚇，即係股市嘅熱潮啊，我哋而家正正就喺其中一個之中啦，係嘛？但係我哋每次咧，我梗係有咯，但係我冇以前買落噶嘛。好啦，咁但係個問題咧，你知有一句名句啊，有本書直情用呢個名嘅，係就係、是、This time is different， 即係話嗱，過去就咁樣嘅，就一定係咁嘅，但係今次咧可能真係唔同嘅喎。咁但係咧，其實呢句説話咧就係嗰啲沉迷咗落去嘅局內人咧所講嘅，係嚟去安慰自己嘅，就話你話啊嘛，你話即係有升就一定有跌噶嘛，係嘛？泡沫一定爆破噶嘛？冇錯，但係你係講緊歷史啊嘛。 所以我諗起咧， 你做莊嘅嘢。 It's different， 今次可能有所 不同。我想起呢個丁蟹大時代咧，現在是技術性調整。 我們叫做丁蟹大戰北水，現在北水南調嘛，係嘛？咁所以丁蟹大戰北水啊，睇下邊個贏啦。咁但係咧，英文亦都有句説話咧，教下大家啦嚇，佢叫做咧 ，Trees don't grow to the sky。佢可唔係其實嘅意思即係有同一句就係 All bubbles burst， 係嘛？冇一個泡沫。是不爆破的嚇，咁亦都係樹咧。雖然你 幾時爆都好重要 喎。咁啊，梗幾時係人都知啦。如果你知道，正所謂寧知唔係，即係如果能知，即係聽日事就富貴萬千年啊！我哋中國人有咁講嚇，個 timing 幾時就係最重要、最重要嘅。咁當然啊，最能夠知道個 timing 啊，梗係啲大鱷啦，係嘛？ 自己製造 咁。但係你小户咧，有啲人梗係會，佢可能眼光好，亦都運氣好，個 timing 準咗，佢真係可以發達嘅。啊、所以如果是完全冇人發達的都冇人肯玩呢個遊戲啦。咁但係問題一將功成就萬骨枯咯，就係、是、咁簡單啫。好啦，咁咧就今日咧就剩翻好少時間啊，真係真係，因為我哋可能又要休息一陣，但係都要講一講咧，就嗰個相關唔等於因果嗰樣嘢，因為我哋講因果嘛。咁但係上次講大數據咧，已經講到咗相關同因果呢個問題啦嚇、啊。因為按照大數據嗰啲人吹得好勁嘅人咧，就話我哋而家唔使理因果噶啦。 係 啊，因為我哋睇相關得噶啦，我哋用個電腦嚟去計，咁啊相關咪得咯咁樣樣。咁、我咧就舉幾個即係相關同因果嘅例子啦嚇。咁 啊舉一個先啦，一個咧就係話原來有人研究過咧。那些精神科的医生啊，专门睇精神病嘅、平均嚟讲个自杀率咧系比较高的、 我都听过。 系啦，咁但系唔系话 精神科医生本身都自杀， 系啊，自杀率特别高噶。咁样咧，确实我有一个场合咧，就有个精神科医生喺度。咁样咧，我哋食饭嘅，啲人就问佢，咁佢笑笑口答，佢话。但系咧，系咪话做精神科医生就会令到你自杀咧？系咪压力太大咧？咁啊，啲人都有咁问嘅。佢话唔系。其實咧，應該個因果咧，大致上佢嘅瞭解係咁嘅，就係話 佢本身有精神科嘅傾向，就想做醫生醫好人。 中曬全中 Thomas 真係好嘢啦！即係其實佢係有自殺傾向嗰種人啊，佢精神都有問題嘅。講真，精神有問題嘅人先至有興趣讀精神科嘅咁樣係嘛？好嗱，咁我哋休息一陣咧，我哋翻嚟再繼續。